我的青春区间，从不用时间来判断。你总感叹时光易逝， 我却永远是热血青年。 热血青年，在青春里，我们好听，而且好看。全屏可视化系统，别让你的眼界仅仅只超越了昨天。这里是你的活力调频 FM98.2， 青春就是甩掉标签。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清晨阳光洒进我的房间， 午后我们相约在校园， 黄昏我幻想与你再相见， 深夜又梦见你的容颜。 九八二青春联盟， 九八二青春联盟， 青春的 青春的每一天， 分享 与你分享最实际的校园生活。 课上嬉笑怒骂成文章，食堂惦念肉饼飘着香，社团天南海北去走访，操场抬头并肩看星光， 老师谆谆教导谈理想，舍友心中秘密不隐藏，恋人纯美爱情勿相忘，毕业告别校园奔远方。 九八二青春联盟全力打造最贴近大学生的全媒体节目，年轻的故事真实分享，未来的精彩共创辉煌。 疏忽， 你可曾瞥见校园里青春激扬的色彩？ 在玉兰花瓣的剪影下，我们一同翻阅法大的故事。 在四季变化的风景中，我们用声音记录此刻的心情。 在朝气蓬勃的年华里，我们一起并肩展望触手可及的未来。 这里有你， 有我， 有我们 共同的 青春记忆。 法大留声， 让我们一起聆听 法大的 每一次悸动。是错乱了的四季，每一天都是全新的冒险。 冬雪可以和春雷相伴而来， 下雨会在秋霜之后接踵而至， 风里雨里歌声里，我们穿越南国的风和北国的雪来到这里。 在这一间温暖的小屋里，点上一杯榛果巧克力， 点上一杯黄金曼特宁， 一同分享晴天的故事， 共同祈祷新一天的 风和日丽。 我们感慨四月的芳菲和秋风的凛冽， 攒着的头发被活生生吹成金庸小说里的梅超风。 我们怀念凤凰花开的夏天和温暖包围的冬夜， 在雨雾里是熏黄的暖色，礼品店里会有红绸，会有铃铛。 我们思索我们的生活和眼前的世界。 点赞和评论是来自外界的一种回应。我们祈愿晴朗阳光下和理想的再度相见。 小时候我的梦想呀，是当一名光荣的人民教师。 这里是 晴空物语，主播雅洁， 主播豪放， 和你一同分享晴空下的 青春故事。 播出的校园组的晴空物语，我是主播雅洁， 我是主播豪放。 很高兴啊，能陪您一起度过这一段愉快的时光。 嗯， 与其说是愉快，其实不如说是表面笑嘻嘻，心里人。 好久不见，你真是越来越野了。 哈，对呀，我穿着拖拉板，在傍晚的晚霞和海风里，那是潇洒了一个暑假呀。这躺在椅子上喝甜到爆炸的椰子水的时候，你要相信我，真的有很想念大家哦。 友情提醒一下，甜分太多的食物是很容易发胖的，尤其是对于某些易胖的人群来说。 啊，没再说我吧，对吧？哎，当然啦，还是很怀念在电波里和大家一起度过闲暇时光的那种愉快感觉。那每到这个时间段呢，我听到校园里的广播，都会有一种回到初中时代的错觉。你要知道，在中学时期这个时间段可以说是故事最多的时候啊，对不对？就是各种送水、送奶茶、告白啊什么的，是充满了无限可能性的时间啊，我最喜欢了。哎，说到这个，雅洁，你知不知道最近在票圈走红的那个屋顶告白大会啊？ 在你的强推之下，我当然看了呀。他们真的超级可爱，在屋顶上大声地说出自己的感情，真的很勇敢。我觉得就算没有成功，也是人生中一次很难得的经历和体验吧。 啊，对呀，就是说啊，看了以后我真的觉得啊，好像自己的青春是白活了一样啊。 对呀， 就是学校里的老师们同学们都可以站到屋顶去和喜欢的人大声的告白，那很多孩子他真的很可爱，就是那种把自己的心声大声喊出来的体验，我觉得真的是一生难忘的。 是的，而且有的呢真的很让人感动，就比如说那个女孩子，你还记得吗？ 女孩， 对，就是那个虽然自己喜欢的男生已经有了女朋友，但是他上去也只是想给自己的这份情感做一个结束，尤其是最后说的那句话真的超感动，如果我以后有喜欢的人了，希望你能祝福我。 哦，当然还有底下那个男生那句回答啊，我会祝福你的。 阿里嘎多。 哎，说真的，其实对我们来说，那个单纯的年代也已经过去了很久啊，真的好难过。 真的是很喜欢那种单纯，就像那些少女漫画里一样，加了滤镜的那种，超级美妙，超级纯粹的。 嗯，所以今天啊，虽然雅洁已经在奔三的路上了，连早恋的机会都没有了。但是呢，我们还是厚颜无耻的，想跟大家聊一聊这个喜欢和告白这两件小事儿。 其实是你自己想聊吧，不要带上奔三的我，谢谢。 嗯，反正希望能给大家带来彩虹色的好心情哦。 哎，你说这期单身狗听了会就心情很糟糕吧？ 反正要是我的话，一口老血吐出来吧。感觉我们两个这个已经是大学生了啊，还在讨论这种感觉是中学时期才会讨论的问题，会不会有点幼稚啊？ 怎么会呢？你这样说其实是很有失公正的，喜欢这件事情从来都是不分年龄的好吗？ 啊，可以可以，我觉得 OK 啊。哎，那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有喜欢的人的呢？ 哇，那说出来真的很厉害了。我记得我第一次有喜欢的人是二年级，想起来还挺有意思的，当时喜欢他就是因为他长得很好看，白白的皮肤，长长的睫毛。那你呢？ 我大概是在幼儿园吧。 哇， 对，那个时候所有的小朋友中午都是在一起午睡的嘛，对吧？ 嗯。 有天中午，我喜欢的那个女生跟老师打报告说被我的一个好朋友偷亲了一口。 哇塞， 天哪，我真的是那时候大家都笑起来，你知道吗？我也只能跟着应和一下，真的是表面笑嘻嘻，心里哔哔哔。 我知道，就是那种 喂，你不用来了，我已经跟别的小哥哥回家了，这种感觉吗？ 啊，就是说啊，超不爽的。哎，所以其实我这种性格真的会很吃亏，你不觉得吗？那喜欢过这么多女生，一个都没有告白过。 其实我觉得，你告白了也不一定能成功呀，所以不用太难过吧。 哇，怎么这么说话？哎，告白失败了也可以继续喜欢吗？有什么关系呢？我是觉得啦，喜欢是一件自然而然的事情，不仅什么时候发生的都无所谓，而且从某种意义上说呢，我认同以前微博里面那种鸡汤一样的说法啊，说这个喜欢是自己一个人的事，与被喜欢的人无关。我觉得这个是有一定的道理的，你觉得呢？ 我也是这种看法呀。我觉得就是你没有权利强迫别人的情感去怎么样怎么样啊，而且不管你愿不愿意接受那个喜欢自己的人，还是要向别人表示感谢的，比如那些年谢谢你的喜欢这样子呀。 啊，对啊，所以你看咱们可都是活生生的人，对不对？我们都是从小就有了这种情愫啊，打小就知道喜欢人是什么样的一种感觉。可能是幼儿园毕业了，想和喜欢的女生去同一所学校的那种期盼啊，也可能是啊喜欢邻家的女孩搬家以后那种失落啊，对不对？ 对， 这都是很自然不过的事情。能说是我这样的小鬼早熟吗？我看也不见得吧，对不对？哎，至少在我哥们儿亲了我喜欢的女生这件事上，我是不这么认为。 哇，还是放不下是吗？ 没有啦，早释然了。恋しくて切なくて苦しくて。其实我真正想说的是，哪怕是小鬼也是懂得什么是喜欢，他从来就不应该很粗鲁地去用成年人的视角来划分什么是喜欢什么不是喜欢，其实都懂得的。当然了，我们现在知道我们那个时候的喜欢很幼稚啊，可能也会自嘲说那都是小时候不懂事，其实只是觉得那个时候对于爱的理解是肤浅的，但并不意味着我们否定当时那种真切而热烈的情感的真实存在啊，你说对不对？ 有点道理。那你觉得喜欢和恋爱能够拎得清吗？ 啊，这个 小时候长辈们从来都是以反对早恋为主，我们当然很不理解，但其实如果换一个角度想想，他们也是从小孩子长大的，会不明白喜欢这件事情吗？他们反对的其实也不是喜欢这种情愫吧。 挺有道理哦。也就是说，其实在多数反对早恋的长辈们看来，什么时候喜欢都没问题，什么时候恋爱才是问题，可以这样理解咯。 对，就是说他们当然也是理解小孩子的，但是认为过早的进入恋爱那种状态呢，可能是不太适合，要是出了什么偏差，可能对我们的人生会产生一些很不好的影响。所以说可能比较理想的状态呢，就是大家能够相互帮助相互关心，但是又不用用恋爱关系来束缚彼此，或者过于影响彼此的生活，就像柯南里的小兰和新一那样，对双方的发展其实都是有好处的，不失为一种最平衡的状态哦。 所以关于最新一话小兰和新一要打 kiss 这件事，你是怎么看的呢？ 你还不知道我吗？我觉得超级 OK 的呀，感情嘛是需要一定行为去表达的 啊。 OK 我觉得可以。那就这么说吧，假如你现在是当老师或者是当妈妈了啊，那你的小鬼现在要和另一个人交往，并且要确立恋爱关系了， 这你会怎么反应啊？其实你也担心他们要是玩得太过头会有影响的吧，对不对？你会不会就是鼓励他们发展成啊、朋友以上恋人未满的那种平衡的状态？按你说的， 其实我本人是很不喜欢那种所谓的朋友以上恋人未满的关系，因为我觉得如果他是真的很喜欢那个人的话，我会鼓励他们在一起，一起学习，一起分享，一起成长嘛。当然是需要一些分寸的，你懂的吧？ 啊，差不多。 如果并没有那么喜欢，我觉得还是当朋友保持一定距离的比较好，因为我真的不喜欢那种很奇怪的暧昧的感觉，就好像程又青和李大人在一起之前的那种感情。虽然作为观众我觉得还不错，但是在自己的身上是坚决反对的。 哈哈，当然了，你现在怎么想它是一回事， 嗯， 等到真正到了那个时候，估计你又是另外一种想法来说不定了， 可能 总之呢，对话和相互理解才是正道吧。 嗯， 哎，说起来你有看过百变小樱吗？ 怎么，那不是应该是我们女生才看的少女动漫吗？ 可是我很喜欢看的。 嗯， 对啊，就那个时候都是放学回家就守着星空卫视去看百变小樱啊什么的。哎，其实我还看过咪噜咪噜还有水果篮子。 哇，你果然很有少女心。 哎，我那个时候就真的觉得原来日本每家都有一个独立的小房子和自带的庭院，这么厉害，真的浪漫到不行。哎，有没有？ 是的， 尤其是小樱家二楼带天窗可以看到东京塔的那种啊。 嗯， 而且其实我真的有认真的想过像小樱一样穿轮滑鞋去上学。 哇，真的很酷哎。但是说起来，我觉得你是不是从小就这么清新脱俗啊？ 嗯，可能吧。哎，会不会我看的少女漫比你都多？ 我觉得是可能的，但是这是什么值得骄傲的事吗？ 也没有啦。其实小时候嘛，看动画片都是随便看一看了，里面的很多东西呢，其实都是长大以后才后知后觉的领悟到啊。你有没有这样的感觉？ 对啊，我记得我第一部被我看哭的那个这个动画就是那个《小鲤鱼历险记》，看过吗？ 看过，看过。 有一次赖皮蛇把小鲤鱼的奶奶打死了，我真的哭得超级惨。那时候我还不知道怎么去表达自己的愤怒，我只能一直告诉别人赖皮蛇真的很坏，很赖皮。 其实越长大再看以前那些动画片呢，往往就能够看到一些以前没有 get 到的点，对吧？ 嗯， 我就越来越觉得可能当年我看的是假的百变小樱吧。就长大以后看评论才发现，哦，原来这部片子里面既有百合又有师生还有耽美，什么禁忌之恋都有啊。那当然这是在传统的爱情观的角度上说的啦。在百变小樱20周年重开连载的时候呢，我就去专门看过关于作者的采访，哎，才发现其实咱们今天吐槽的这些点啊，并不是说用今天的眼光去曲解了那些感情，而是作者他本身想传达的就是这个意思啊。 哇，快放我下来，我感觉这不是去幼儿园的车。 哎，不用这么紧张啊。其实之前也说了嘛，喜欢这件事情啊，就是自然而然的嘛。被一个人的他某种特质所吸引，或者是啊，鬼知道为什么就是喜欢，对吧？ 是啊。 所以当然也不应该有年龄啊、性别啊这样的限制。 嗯， 喜欢这件事情呢，跟爱一样，是有跨越一切限制的力量的呀。 嗯， 就像在百变小樱的设定里面呢，作者就说了，男女主角小樱和小狼成为了一对，并不是因为小狼是小樱年龄相仿的一个男孩子，而是因为小狼是小狼。同样呢，小樱的好闺蜜芝士，她也并不是因为她自己是女孩子这样的性别限制才没有和小樱成为一对，你明白吧？这才是作者想要传达的意思。 嗯，一点点，一点点。 那所以呢，就像你这样的读者哈，就会说幸好还有一对正常的情侣。 是 这种反应呢，其实还是让作者有那么点遗憾的。 这么看来，你好像很懂少女漫的样子。 哎，没有，不会不会。 那你肯定知道，在少女漫画里有一个必不可少的经典环节吧？ 啊，知道了，那就是告白嘛，喜欢了当然就要告白的嘛。 是啊，但是你知道吗？有些人相互喜欢很久了，甚至都在一起了，但是却还没有正式的告白过耶。 这个我不太懂，我没有什么经验呢。不过我倒是在柯南漫画里面看到过，就是小兰直到最新话才回应新一在伦敦的告白哦。 哇，你就知道柯南。 那你不要这么说，作品它是能反映现实的文化现象的嘛。哎，说真的，我有点不敢相信，也没法理解，这个彼此的心意其实都是心知肚明的，对不对？为什么告白还能成为一个问题呢？ 你之前不是看了那个屋顶告白大会吗？ 啊，对呀、啊， 那个里面就有啊。 啊，是吗？那可能我看的是片段吧。 我也是看了才知道，原来现实中真的有这样的存在。节目里面那个学生会长的那个他喜欢的那个女生，他们不是已经在一起很久了吗？但是他却从来都没有跟他说过喜欢他，所以专门上节目当着大家的面向他告白。另外，就像生活中有许多夫妻，虽然相伴携手了一生，但是从来都没有跟对方说过我爱你之类的话。因为我觉得这种语言上的表达其实还是很有必要的，生活是需要一些润滑剂的嘛，所以可以多一些小惊喜小浪漫来表达自己的情感 啊。那按照你的这个看法来说的话，其实也就是说告白这个东西啊，其实也不是一开始也不是说开始一段感情所必须的环节咯，对吗？就可以这么说吗？就是你开始这段感情不一定说非要经过告白这一项事才能够达成， 那只能说明你看的少女漫还不够多呀，少年。 是吗？ 我觉得吧，也可以说告白是一件独立于两个人之间的感情状态的事情，是独立的一件事儿 啊。那我是不是可以这样说，告白这件事呢，从价值上来讲，它的价值就不会受到结果成败的影响呢？ 哇，一言不合突然讲哲学呀。 没有没有。你有没有看过一部那个吉卜力工作室出品的经典电影，叫做《虞美人盛开的山坡》？ 看过呀，怎么呢？ 你记得里面那个男女主人公，他是相互喜欢的一对，对吧？但是结果最后超级狗血的发现，竟然是兄妹！我的天！ 是啊，尤其是女主下雨的时候问那个男主说：“你不喜欢的，你可以告诉我吗？”然后男主就掏出一张照片给他看。 哦，你爸爸就是我爸。 对，真的超级尴尬。 真的很尴尬。但是他和那些狗血的言情剧不太一样。就是男女主角啊，没有谁去上吊啊、撞墙啊什么的，两个人都知道不会有结果了。但是在车站分别的时候呢，女主角却忍住了失落与遗憾，很平静地向男主告白了， 是的， 然后登上电车离开。说实话，这一幕给我的触动真的很大，因为以前吧，在我看来，这个事先就知道没有结果，这样的告白是没有意义的呀。告白了以后当然应该要在一起的呀，失败了那是另当别论，对吧？但是从目的来讲，告白不就是为了在一起吗？但是后来呢，我慢慢的想，慢慢的觉得呀，其实告白不仅在程序上是独立的，而且呢在价值上也是独立的。它不仅不是一段感情必要的启动程序，而且其价值也不会以告白的结果为转移。 是啊，就像那个天台告白大会上的那个小男孩一样 啊， 告白被拒了就绅士的说了一声阿里嘎多，没有收到爱的回复的告白者呢，他依然是落落大方的，风度翩翩，是值得大家用掌声鼓励和喝彩的，是战胜自己的英雄。难过和失落，当然是一定会有的，但是在告白这件事儿上呢，从来都是不以成败论英雄的，因为喜欢和告白从来都只是自己的事儿嘛。 那好了， 虽然呢还有好多好多的话想跟大家说，但是呢今天的晴空物语到这里就必须要和大家说再见啦。 更多的话以后再讲吧，告白的话现在就要说了哦， 大家加油哦。 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主播雅洁， 主播豪放，代表导播诗雨可航，祝大家一周都有好心情哦， 我们下期再见， 下期再见。 骑单车，草绿了。夏天，晒太阳，花开了。 深秋山顶风微凉，恋人并肩傻傻看夕阳，阳光你为我敞开的天窗， 秋天 一段日光 牵着手 小心散， 叶子黄了， 你说 时间13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新闻广播，活力调频 FM98.2 兆赫 ，AM927千赫。清晨，阳光洒进我的房间。 午后，我们相约在校园。 黄昏，我幻想与你再相见。 深夜，又梦见你的容颜。 982青春联盟。 982青春联盟。 青春的每一天， 分享 与你分享最实际的校园生活。 课上嬉笑怒骂成文章，食堂惦念肉饼飘着香，社团天南海北去走访，操场抬头并肩看星光， 老师谆谆教导谈理想，舍友心中秘密不隐藏，恋人纯美爱情勿相忘，毕业告别校园奔远方。 982青春联盟全力打造最贴近大学生的全媒体节目，年轻的故事真实分享，未来的精彩共创辉煌。 旅行，观赏从未见过的美丽风景； 一部电影，感受不同人生的悲欢散聚； 一场相遇，经历美妙的从陌生到熟悉； 一段电波，聆听京都山下的春来冬去； 时间从不回答， 生命从不喧哗。 这里是 那些花儿， 广播里的校园故事， 校园里的青春记忆。 主播豪放， 主播雅洁， 陪你一同绽放。 这里是那些花儿个人板块，我是主播雅洁。今年的九月注定是不平凡的，因为我们已经大二了，仿佛已经遇见自己放下话筒摘下耳机的导播生涯，摊在对面的椅子上录制精心挑选的主播写下的稿子，也会为某一首歌选得好而夸奖他们吧，但是也会心有不甘地表示怀疑，我们的主播生涯真的快要结束了吗？可时间就是这样，从来都不会等你说出嗯，我准备好了的回答，因为谁知道你到底要准备到什么时候去呢？我喜欢在开学前准备很多新的东西，比如买很多文具。在选购的过程中，我发现了一个神奇的东西，它叫做计划本，有5年的也有3年的，里面会有一些问题，就拿5年计划本来说，里面就会有5处填写答案的地方，用来记录自己5年来的变化，写下每天的点滴，将5年作为一个轮回来收藏自己的青春岁月。不得不说，这是一个不错的想法，因为随着时间的流逝，我们真的会有许多改变，不只是自身的，也包括他人眼中的自己，而这种方式无疑是最直观的。相信很多人都有制定自己人生清单的经历吧，某种意义上来说，它很像梦想清单。随着年龄的增长， 它的内容也在不断的更新，或许是一些一直想做的疯狂的事儿，亦或是那些年细水长流的梦。今天雅洁就来负责提醒一下大家，叮咚，你有一份新的人生清单，请及时查收。今年暑假回家，和爸爸妈妈意外的和平相处，甚至一次争吵也没有发生。妈妈说，我长大了，更懂事了。是的，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也发现了自己的改变，好像更宽容了，更健康了，更加自由随意洒脱了。假期里难得的坚持着早起，因此也养成了吃早饭的习惯，食用垃圾食品的次数也越来越少，越来越重视健康这个问题，并且也开始注意一些养生常识，爱上了泡脚、按摩等老年活动。因此我也经常跟朋友们开玩笑说，自己年纪大了以后只约健康局。记得曾经在节目里我说过，我是个下楼倒垃圾都想衣着得体的，随时活在戏里的戏精。如果说曾经的自己是那样的话，那么现在的我应该可以说是一个穿着拖鞋和睡衣就可以出门的活脱脱的糙汉子了。没有了多余的矫情，也蒸发了无聊的多愁善感，自由地行走着。有趣的是，这种随意洒脱的感觉会让你欲罢不能，就像短发一样让人上瘾。我给自己新的人生清单定下的第一个项目就是新的一年新的形象新的改变。于是风风火火的我马上就去剪了头发，还经历了人生初烫。还记得刚凹完造型时在镜子里看到的老太太般的形象，只好强颜欢笑地跟自己说，人生嘛，就是要趁着年轻，趁着有时间，多去尝试新的可能。所以我把自己的老年卷发硬生生地扎成了幼儿园专用。我一直觉得人生是一个无常且充满了变数的东西，没有人知道明天的你会在哪里，在干什么，所以我始终希望自己能够随心一些，因为有些事情如果你现在不去做，可能就真的再也不会去做了。所以想走的时候就背着行囊出发，想停的话就停下来，兴奋的时候就去奔跑，可以随时狂欢的生活才是最棒的，不是吗？说起人生清单，其实它更像是个人引导，起着一种人生定位的作用，就像游戏或者影视剧里的人设，它可以是你想要去的地方，想要做的事情，想要掌握的技能，也可以是想要尝试的挑战，阅读的书籍，喜欢的生活方式。在我看来，其内容可以分为长期和短期两种类型。长期的是需要用很长时间打磨才能完成和到达的，而短期的则是一种类似于愿望清单一般的存在。 我的第一个短期愿望就是去尝试一次蹦极和跳伞。其实以前的我对这些极限运动是避之不及的，我甚至连过山车都不敢坐。直到有一次，我被朋友硬拉着坐了一次，尽管全程都没怎么睁眼，但那个感觉还不错。一瞬间从最低点冲向顶端，再从空中快速地绕成一个圈，刺激的浑身骨骼都像是重新组装了一样。有一次看到过一句话描述极限运动，特别形象，说在坠落的那一刻，我深深地感受到了存活的意义。 你就全了解， 然后还要早起去看一次日出，或者傍晚看一次日落。日出是一个可以让人兴奋的、充满生命活力的瞬间。在太阳升起的那一刻，阳光普照着大地，世间一切都会被暖洋洋的金黄色所渲染。那一刻，光明包容着黑暗。而日落则是一天的结束，给人一种难得的归属感。夕阳西下，回到夜晚，一切喧嚣也都即将归属于平静。它们就像是白天与夜晚的标志牌，是一个极其富有仪式感的存在。我始终觉得仪式感是人生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东西。用官方的解释来说，仪式感就是用庄重认真的态度去对待生活里每个看似无趣的事情。但关于他的解释，我这里还有一个可爱的故事。小王子驯养狐狸后，第二天又去看他。你每天最好相同的时间来，狐狸说。小王子问，为什么呢？狐狸说，比如你下午4点来，那么从3点起我就会开始感到幸福，时间越临近我就越感到幸福，我就发现了幸福的价值，所以应当有一定仪式。仪式是什么呀？小王子问。狐狸说，它就是使某一天与其他日子不同， 就足以感谢。 一直在说人生清单中较为容易的短期内容，接下来我们来聊一聊长期的目标吧。我在自己的人生清单中列下来这几个词：善良、清澈、真诚、包容、温柔和学会爱别人。善良和真诚始终是一个人最重要的品质。我们选择去这样做，并不是因为在期待什么回报或者效果，而是因为坚信这样做是对的。它就像是一种信仰，选择善良只是说明我们选择心安理得，选择问心无愧罢了。如果非要说是为了感动谁，那可能只是为了感动自己吧。那一刻你才会觉得自己也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人。希望我们都是善良的人。在我看来，温柔真的是一个很难得的品质，也可以说是一种能力。不知道大家最近有没有看《爸爸去哪儿》啊？我是真的被其中一个小朋友圈粉了，每次看到他，我都会不自觉地露出姨母般的笑容。没错，他就是 Jasper， 一个超级善良温柔的孩子。 还记得爸爸在对面用喇叭告诉他要拿的食材时，虽然他听不清食材的名字，但他一直在回答说Daddy, Jasper is here。 以及面对村长胡乱敲打的节奏，被问到好不好听时，他也是马上就露出了灿烂的笑容，超级捧场的鼓掌说好听好听。我所理解的温柔，就是你愿意用自己一切的美好去对待所有的人，是当你对美好的世界失去胃口，甚至对自己都失去信心的时候，有人突然给了你一个拥抱。有一句话耳熟能详，叫因为懂得所以慈悲。但后来慢慢觉得，当一个人因为懂得选择慈悲的时候，才是温柔由内而发的光源，洞悉一切，但愿包容一切。最后还有是我觉得最有难度的一个，就是学会爱别人，不论是爱自己还是爱别人。这个问题的答案，我想没有人能够说清，一切都只能等我们自己去追寻，追寻这个值得我们用一生来追问的答案。我的肩膀，打开备忘录，看到我的人生清单：健身瘦到100斤，练出马甲线，学会画画，学会一种舞蹈，然后光着脚在海边跳一曲，去尝试一次蹦极和跳伞，坐热气球看日出或者日落，参加一次超级马拉松，练瑜伽提高身体的柔韧性，有一个自己的小电台，开一次小型的演唱会，按照自己的意愿过一生。光是看着这些文字都觉得是一件太美好的事情，更何况是张开翅膀全力以赴去实现它的过程。人生清单就像是大力水手的菠菜，有了一种为了实现它而全力以赴积极努力的执着和勇气。我们有时脑海里也会突然闪现出一些天马行空的想法，但可能从来都没有想过去实现它，而是抛之脑后，淹没在了生活的琐碎中。然后突然有一天，你看到别人把你曾经的这些想法一一的实现了，一定是会失落的吧？为什么自己没有去尝试做一下呢？毕淑敏说，如果你有愿望，即刻去完成它吧。人生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年轻是多么的好，所以为自己也做一份人生清单，把想要做的事情都写进去，不断增加，不断实现，因为他们一定都是到80岁之后想起来都会笑的事情呀。不管你的人生清单有多么的疯狂，但在追逐路上的你是拥有着最耀眼的光芒。最后，希望大家都能在还能努力的年纪里做一个很酷的人。 拥抱你。 快乐若是有，伤心若是有，眼泪灌溉不忘。 年轻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陈规，默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98.2 兆赫 AM927 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跟我走吧，以梦为马。想与你踏歌寻一醉，追逐穿过林梢的风。想与你临风相对坐，守护凌晨四点未眠的海棠。今夜倚着竹帘听雨打芭蕉，明早我们在撒哈拉与最美的朝阳一同醒来。灵魂总想四处游荡，文学则是绮丽的梦圆。这里是中国政法大学广播台文学组，抓住我们的手，跌落文学之梦，带你看见不一样的风景，触摸不一样的诗意，体会不一样的悲喜。我说， 我说今晚月光那么美， 你听。一个暑假不见，终于等来新学期的第一期节目。我是主播龙香，我依然在直播间等你。 有的水啊，梦把他们抱在一起。 你有没有爱过一个人，然后在心里留下一个洞，洞里一片漆黑，你找不到路，也找不到你自己。你有没有等过一个人，但爱人始终没有出现，你开始怨恨，最后把爱拖垮了，你才明白把生命浪费掉的原来不是恨，而是把自己活埋于执念中的空等待。 你有没有陪过一个人？当他身上叠加了别人的痛楚，你呵护他的善良单纯，拉着他的手，一步一步走过黑暗中泥泞的路。在这个世界上，我们会承受好多好多伤，好多好多痛。后来才渐渐懂得，对爱最大的祝福，莫过于能停止一切伤痛，期许真心去爱的人不再受苦。今天我和主播雪飞，代表导播天琪、黄凯，和你一起走进去面朝大海的疗伤茶馆，喝一杯只属于你的蜕变茶，解开伤痛的密码，邂逅原本美好的自己。 漂洋过海，划着船儿飘向未来，风停了，海醒了。 课上嬉笑怒骂成文章，食堂惦念肉饼飘着香，社团天南海北去走访，操场抬头并肩看星光， 老师谆谆教导谈理想，舍友心中秘密不隐藏，恋人纯美爱情勿相忘，毕业告别校园奔远方。 九八二青春联盟全力打造最贴近大学生的全媒体节目，年轻的故事真实分享，未来的精彩共创辉煌。